听着这首歌呢，您得控制好您的车速啊，千万别加油。虽然这首歌倒是能在您心里边给您加个油啊，甭管您今天遇到了什么，是困难也好，还是很多开心的事儿，当然喜上加喜，那就再好不过了。 是的，再坚持一天，明天就是周末。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啊。这首歌呢是张信哲的《美丽地平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威。 今天带着大家伙玩去，而且呢，咱们玩的特别有目的性，我们要跨年玩了。 是的，而且是要带着全家一起玩。谁都不能落下，一个都不能少。 这花销有点大呀。 那没办法，一年了嘛，而且大家都要聚聚。你说，比如说，我就带孩子去，那老一辈人说，我想孙子，怎么办？带上。那外公外婆说，我想外孙子，怎么办？一块儿。 也是。 对吧？那少了谁都不行。 是，其实一家人出来是最开心的事儿啊。当然，实际情况是不是这个，咱先不说啊。但至少我觉得，以男人的角度来讲，特别希望一大家子都由我来张罗，我每个地方都能照顾得好好的，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我觉得目标是对的，啊，所以呢，目的地就很关键，怎么玩也很关键，不要给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或隔阂的机会。 不过真心话啊。有点难，因为我不是说嘛，现在就像咱们这样的中间章是最累的， 哎， 对吧？老人一定得开心，孩子们也一定得开心。你开不开心问题不大，那因为你是传这事儿的， 对， 你玩开心了，人两头没开心，那就说明你传的这事儿不成功，怎么办？哎呀，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包括你比如说昨天那个，我有朋友就问我说，梅子，我准备出去玩，然后我就把，因为朋友圈里有好多旅游的朋友嘛，啊，都发比如说啊，美国游轮的多少多少天多少钱，什么另外游轮是奔咱们邻国的， 哦， 还有呢是奔新马泰的 啊， 啊，就类似，包括欧洲的我全有，我都给他们发过去了。后来人家第一句话就问，钱丹说啊，有亲子的吗？哎呦，我说这个我真不太熟悉，我真不知道。 所以今天呢，咱们把这难题啊交给这位嘉宾，因为他呀，但凡他张罗出来的这些出行也好啊，不管是跟朋友们还是跟家人们，所有人都说，不管玩的怎么样，这人是真好啊。当然，所有人都说玩的很开心，下一次还要跟着他玩。 是，因为对于他来说，只要大家玩的开心。他玩不玩无所谓，他肯定也就问，有啤酒吗？ 哎， 有啤酒，哎，我就很开心。 最关键，他选择的一些目的地很有意思。 是的， 而且呢，他选择的那些地儿啊，不会太贵。真的，而且性价比很高，就是不贵，同时还特别好玩。 是， 来吧，我们先请出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波哥。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你觉得带全家亲子，比如说跨年、跨春节，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我觉得好像我经常干的都是这种事儿，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一种事情，就是帮着大家来推荐、来介绍的，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说又需要带着孩子，还需要带着老人，这个老人呢还有可能是这个，甚至把爷爷奶奶都带上的啊，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是要说是能完成吗？是可以完成的。对吧？但是就是可能说是我们在筛选目的地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对， 因为有一些目的地吧，它就真的不行，你知道吧？就是说有一些什么极限运动的哈，但是现在吧，相对来说还好了，就是作为咱们整个一个国内的很多的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说，它的各种的配套，哎，还都是比较完善，就是尤其是包括一些就是可能在老一辈人觉得说我没有去过的一些名胜目的地啊，就是有比较特别有名的那些地方，可能就是哎，我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去某一个地方，这是在过去来说是这么，可能现在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啊，大部分很多一些名胜的地方可能都已经溜过，都已经转过，对吧？但是带着老人带着孩子，你就要去挑他其中的项目是不是适合，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难度吧，但是对于现在咱们整个国内来说也不算是太特别大的难度。 是的，所以今天是不是咱们像国内呀、国外呀，咱都可以聊聊。 嗯，就是国外的我可以聊一部分啊，当然肯定说大家想去的什么美国的那些地方我不是特别熟悉， 因为跨年咱没有那么长时间、 就算是春节您奔美国了那也不够玩的呀。 对，所以说就是说是国外的我能带一部分，但是国内的大家尽可能的去提出来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我尽可能的给大家回答到。 就是每年过春节的时候，就是因为以前老值班嘛，然后好多人都问我同一个问题，就是哎呀，你觉得年代表什么？后来我说，其实年代表的味道有很多，就是无论是元旦还是春节啊，我说实际上年代表的就是团圆、团聚，所以做的很多的那些特感人的小片其实也是以这个为主的。但是实际上隐身的意思我觉得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只要在一起啊、你在几个嘛都不重要。 对 对, 对, 对， 你就说哎呦今天这菜一般，但是好像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聚齐了，好了，这就很重要了。 对， 这个就可以了。而且对于长辈来说，哎，看见好久都没见的这些都在一起，哎，就可以了。 对， 没问题啊， 老人的一个期盼嘛，是这样的。而且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就是有时候可能觉得是很近，可能也老好长时间不一定跟父母见一面、碰一面，对吧？可能也工作原因，但是借这样的话，就是正好是有假期的这个时间，对吧？在家里边过也是过，去选择一个地方去过也是过。所以说，我觉得不妨就是说带着老人出去转转，带着孩子也出去多看看，对吧？ 就跟昨天晚上我看那个新闻。然后新闻里当然就是我们铁路工作者确实很辛苦， 那太难了 真的确实很辛苦。然后他们其中说的一段就是专门采访了一个福建的朋友，然后这个福建的朋友他专门从哈尔滨坐火车奔漠河啊，奔佳木斯，就应该是奔更北的地方。后来就问他说你去那边是旅游，他说对，因为我们那边很少看到雪，然后我就想奔那边看看真正的雪，大自然是一个什么样的。而且再其次说铁路员工特别的辛苦，是因为那边冷嘛，-30多度了，所以就那个火车的那个门呐、全冻上了， 开不开， 哇、根本就开不开，怎么撞怎么弄都开不开，天哪。所以每到一站就是工作人员做的一个事儿就是先热水浇完了以后开始撞，一直把门撞开为止。但是你要说那个火车的大门，对吧，能向下车的那个你撞开了，但是卫生间的门也会冻上。天哪，真是好辛苦。所以人家乘客不是就乘务员就说，我整个这一趟没干别的，净撞门了，这真辛苦。 还得烧热水、 是、 这个确实是在以前有，就是对于咱们整个国内来说，就是说北方的人可能就是觉得说，哎，我们在这个季节，我们想去南方一些地方，对吧？那么对于南方的很多朋友来说，他可能就喜欢说，哎，我就想看雪，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规律，好像每一年在这个时间段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尤其现在你就说一旦说到广州，很多一些朋友哈，就是靠近这个西南或者纯南方的这些朋友，他们几乎就是我们可以在就是像在前十年前吧，我们在东北那个方向，我们要听到广州话，坚决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吗？但是你可以现在去吧，你不是上海话就是广州话， 交通方便。 对，就是因为交通它比较便捷了，而且就是不管是飞机啊还是高铁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便利条件，最后导致了一个就是，哎，南方的跑到北边来玩，北边的咱们需要去往南边去走一走。 你都别说南方的，真的，我最近都特别想去北边走，就是哈尔滨，甚至再往北。 对， 因为最近我看钓鱼，就迷上钓鱼。 东捕 就是东捕、冰钓，哎呦，我看有一哥哥啊，人家那个发的那小视频，就说在这个冰河上啊，这个冰上我怎么冰钓，人家介绍人家的设备，首先人家有这个隔热垫儿、隔热垫儿是什么呢？就是他为了因为屋子里边暖和，他为了说别把冰给化了，最后坐到河里去，所以他为了不让冰化，所以把这隔热垫得铺上，上边还有一垫子，这垫子是什么呢？循环热水，就跟地暖似的，垫在自己屁股底下。另外呢还有一个烧气的炉子，这炉子一方面能够供暖，另一方面呢还能在上面做饭，有带什么方便面的、涮锅的，还有直接钓上的鱼， 直接钓上鱼就炖得住， 对，就是处理一下，直接就上面炖。哎呦，看着那鱼， 那个鱼汤特别的鲜， 这么大，对，冬天的鱼多香啊，那肉，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哎呦，这不错。 我跟你说，这些都看人家行，你真去以后，你真不行。 嗯，对对对对对， 太冷了， 没事找那哥哥或者找一当地的人，肯定啊。现在好多人都说，有的架那种稍微简易点的，就跟那种塑料棚似的，说外边因为有阳光嘛，照进来还是挺暖和的。也有人家专业的说，就在那儿扎营了。 嚯， 人家在那儿一吊吊个三四天不挪窝，这等于就是他的帐篷了，所以他的隔冷啊，或者说保温的措施做得特别好，整个就跟一在河上的家一样，你也不用担心他陷下去，没有那种可能性，因为人家提前布置好了。我估计现在在那边应该有，就是你要想在那儿住多少钱一晚上，可能有那样的东西。 其实你不用走那么远，你知道吧？啊，就是说那个、 哦，真的， 对，就是在赤峰就有啊，达里湖啊。 那够冷吗？ 对啊，它里边就有 冻得够瓷是吗？ 它是放心，它每一年在十二月的，就是25、26号到元旦这个期间，对吧？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它第一个是蒸汽机车，这个是现在目前全世界很多一些摄影师都喜欢追捧的一个东西，对吧？然后其次呢，它有一个银驼节，啊，就会说是就会有这个把各家各户的骆驼全部征集到一块儿。啊，然后会有这样一个，就是正好是他正好在雪地上去跑嘛，然后正好挂的那个什么眉毛上什么胡子上什么挂的全是那个， 所以叫银驼， 所以这叫产生了一个银驼节，对吧？然后这是其一，然后紧接着它就是冬捕， 哦， 啊，就是正好是达里湖的一个冬捕的一个季节。 那冬捕不是人家有那个大船往上钓倍儿大的鱼吗？ 他那个会有那种拖拉机的拉网。 对啊，对啊， 对对对对，那个就是特别震撼的啊， 对， 对吧？像您说的那个，就是说他是说，就是说我比如我自己喜欢，对吧？我自己刨一坑，对吧？打一洞，然后哎放下去，放了一个这个鱼线，然后往上钓，知道吧？说实在话，我从小到大没钓上来过一条鱼，知道吧？ 你就是你玩过冰钓， 对对对， 但是没钓上来过。 我是好像和这个是没有缘的，好不容易钓上来一个鱼，还给跑了。这是我一个特别尴尬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我自己差点没钓下去，为了那条鱼。 你的性格是不适合钓鱼， 对对对对， 坐不住 嘛，然后没事干一喝啤酒多了，对吧？ 你是喂鱼去了？ 对对对， 鱼说的，他已经睡了，该吃。 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说是近处的我们也有，远处的当然是你像大型的冬捕，那个规模特别特别的壮观。他们的整个鱼是用铲车。知道吧？捞上来的鱼是用铲车，然后去装的那个装的那个大货车，对对对。而那个冰的厚度，你踏实放心吧，人大汽车在上面跑了，啥事儿没有，知道吧？啊，你所说的说是我哎，把那个冰做化了那个地方，那一定是不是冻得特别严实的地方，或者说是活水的地方，啊，一般情况像这个像什么有大型的湖泊的这种地方，它都可以产生了冬捕的这个概念，尤其是在整个。从内蒙古的东北部和东三省的这样的地方，沈阳这边还差一些，但是一直到了从黑龙江，对吧？吉林那边基本上都有这个冬捕的这个项目。 那在那儿跨年挺好的呀。 对，而且就是现在的交通它比较方便， 是不是？ 对吧？你像它就是过去的时候，然后在那边的话，它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节事活动。就是可能也有一些简单的节食活动，但是去的人不是特别多。但是现在了，你看大家可能很多人，一个是到了这个什么，去到这个最极冷的地方，冷极村去，对吧？啊，然后说是去体验领一个证嘛，对吧？这是一个体验嘛，就是-58度呀，啊，这个温度是相当可以了。 就是我到那儿了，把门撞开之后，拿着证就可以走了。就算我到在这儿了，还是我必须要在那儿住一夜， 要在那儿住一晚上，然后还要去吃农家饭，啊， 然后还要发你一盆热水，快泼一下， 泼水 感受吧。 哎， 那个我也想感受一下。 对对对对，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可以完成的。当然说是，泼水成冰，只要在东三省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完成的哈，就是大不了我拿一盆凉水嘛，对，我不拿热水了，是吧？啊，所以说是，就是作为这一块来说是，这是也成了一个热门。当然，在满洲里那一带也成了一个热门了。现在知道吧？就是说，这个季节当中有很多人就是去满洲里，它有一些各国的这种表演，一些是文化交流活动，对吧？再加上它本地的一些这个，就是内蒙古当地的这个什么男儿三义的表演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全部加起来，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跨年狂欢购，12月15、16日，大部分商品50%起，会员持卡当日累积每满2000元赠100点积分礼，更多精彩汇聚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又到了一年之中倒计时的日子，给爱人做一顿晚餐，或为父母策划一次旅行，学着用同样的爱去回馈家人。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要错过回馈家人的亲情时刻。 八达岭奥莱年终回馈季开始了，众多名品年终聚会，年底积分清零换礼金，会员可到店或通过八达岭奥莱官方微信号查询积分及兑换。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活泼27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安李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您下午好。先来说一说北京的情况。 北京呢，明天开始就北风就不在了。那主要是冷空气在今天下午就影响就已经结束了，实际上今天下午风力就已经明显减小了，气温已经回升到了4到5度，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白天气温最高的一天。明天预报最高气温是4度上下，实际上和今天相比气温差别并不太大，更主要就是因为明天风比较小，风和日丽日丽，所以呢明天的体感温度尽管这个气温和今天差不多，但体感温度要比今天还要有所提高，所以明天出行应该是好天气。 嗯， 只是呢这个风小之后另一个烦恼就会来了，到傍晚到夜间这个南部地区轻微的霾可能就要回到咱们的视线当中了。这个明天因为下次冷空气是在15号的后半夜才能到来，所以啊从明天夜间开始到后天，特别是后天白天这段时间，有些地方可能就会出现中度的霾了。这个时间比较短暂，所以啊不要太这个焦急啊，因为后边很快就有冷空气到达北京了。 啊，到了冬天这个时候啊，风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跟他待久了吧，你觉得也挺烦，还不走啊，走了之后你还特想他，是吧？ 对， 但是还好会来的比较频繁，是吧？ 对，太频繁了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把雾霾都可以吹走了。 对，没错。 那但是呢太频繁了之后呢，这个暖湿气流又上不来了，咱们冬天还是盼雪， 所以雪来不了。 雪还来不了， 明白了， 之前还看不着。 嗯，好吧，这是北京的情况，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啊，一些实时的天气情况。那其他旅游城市的有没有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呢？ 关注南方呢，这个前一段时间雨雪天气特别频繁，从今天开始降雨的地方和降雪的地方就已经寥寥无几了。明天呢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是可以见到阳光，所以气温呢是处在一个回升当中，特别是像上海啊、杭州啊、南京这一带，明天呢虽然还是在个位数，但是到了后天之后基本就可以最高气温上到10度以上了。当然他们那边的这个降雨的间歇还是也是比较短，所以啊从后天开始有些地方又要陆陆续续的出现降雨天气了，所以 南方的阴雨是时不时的来，咱们北方的北风呢也是经常光顾。但总体来说，明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是稳中有升，天气总体是还是不错的。 嗯，虽然听着是风雨交加的感觉，但其实气温还是稳步回升的，是吧？好嘞，谢谢李工的详细介绍，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今儿我们要聊的是带着一家人跨年，或者说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呀，或者让安排一下让老人跟孩子一块儿出去玩一玩去，都可以。比如说您觉得，哎呀，其实跨年呀、元旦我假期并不多，但是老人孩子是吧，孩子可能放假了，对吧，您安排一下说，哎呀，这个老人家一年辛苦了，给我接送孩子又给我做饭的、我安排一个特别好的目的地， 对， 给他们安排的好好的，让他们在那边度度假、休息一下，其实您心里边也算是放了一个小假。 是的是的。或者说您说，哎，没关系啊，现在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我计划一下春节期间啊，那也算跨年嘛， 对 啊，出去玩啊，亲子一点的，适合家庭出行的也没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针对国内，当然了也可以简单的说几个国外。 对， 如果要是听众朋友有需求的话，您可以发信息上来。 这个 Ducky 说了，赶紧帮我出一个西安3天的自助旅游攻略吧，我已经订好机票了，元旦就去，关键是要推荐好吃的地儿，除了推荐回民街哦，其实那儿也有不错的啊，还要推荐一下当地人吃饭的地方。没问题，这项工作就交给我们的小编。然后呢，因为可能涉及到3天啊，比如说去哪儿玩一玩，建议您、包括啊最主要的去哪儿吃一吃，我们都会发给您啊，私信给您。然后呢，刚刚我们在上一时段说的是去冷极，就是往北走更冷的一些地儿。其实如果您要是计划真的往北走的话，建议您可以参加一下下面这个活动。 就是去之前先备点货。 是的啊、如果您要去那边之前，建议您购买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产品，您就可以参加45天不感冒挑战赛的活动啊。购买之日起 45天，如果不感冒，您就算挑战成功了啊！您凭着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的活动购物小票，到店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8元的养生堂天然 VC 30粒一瓶。购买之日起45天，如果您不小心感冒了，这算是挑战失败。您可以凭借医院开具的病历证明，加上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活动的购物小票，到店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28元的养生堂天然 VC 90粒一瓶。 但是我们这个活动啊，是有期限的啊，是12月15号到2019年1月15号这段时间，那。现在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了啊！因为我们今天上一节最后的时候，小胖都说了，我们要送奖了。 对， 所以首先要先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这个公号，关注完了之后呢，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您要写上您的真实的姓名，加上您的联系电话，我们一共会免费派发30份价值168元的养生堂维生素家庭大礼包。 对，具体里边有什么您得着就知道了啊，发送您真实的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比如说我要礼包什么的，什么样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 就行了。 好啊，来宝宝，咱们先从 国内旅吧。 是哪儿开始？ 咱先这样吧，咱就先捡着这个，从咱刚才不是说了北边的东北部的一些地方，然后咱现在可以往这个湖北这方向去走一走， 可以， 对吧？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朋友是在这个每一年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去这个湖北的恩施。啊，这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哎，我看过他们的那个宣传片，哎呀，那儿好漂亮。 对，就是大家可能看到的有一艘小船，然后在那个水下面一游，然后还透明的。 对， 就是那个景区啊，我这么说吧，就是它目前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啊，还整个是在一个维护，就是修复当中，但是那个是已经完全可以代表了他恩施土家族的这个自然山水的一个风貌啊。当然说是为什么说是我要推荐这个地方啊，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大家三四天的时间，从北京到武汉的，不管是高铁啊，还是到恩施到宜昌这边的，它的整个这个车次是比较方便的，你就晚上走，然后早上到。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点。现在这个季节呢，就是夏天去，为什么我说夏天去的时候，大家可能说是人比较偏多。啊，包括这个节假日，对吧？什么国庆节啊，这个时间段去，啊，但是说是那个时间段，就是夏天在8、9月份去的时候，可能是偏于雨季，啊，就是可能去的时候，大家可能看到说是，为什么你那个照片我看着和我们这个不一样？我去了几天，这个天老是阴着呢。我说你去的时间段它不太一样，对吧？那么在这个冬季的话，就是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正好不是在南方部分区也下了一些大雪嘛，然后。整个就是包括我说的湖北恩施这边，它也降了一部分雪，那么就是说是恩施为什么我要推荐它？一个是它玩的目的地就是比较休闲一点的地方啊，我觉得说是在几年前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可能说是那个时候人特别特别的少，女儿城。啊，女儿城为什么叫女儿城呢？就是说它本身有什么相亲大会啊，就是这个就是一系列在里边去做 啊，真有相亲大会、 啊？对对对，它有一个节日啊，是每一年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相亲大会啊，就是都会在这个地方，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会去奔着去，知道吗？ 我的天呀！ 就跟我一朋友那个，他外国朋友，然后他呢去上海出差，后来那个发照片。就是他误入到上海那边的一个相亲 角 那么一个角了啊，那类似于到那么一个 corner， 然后后来给我发信息，他问我，维子他们都在干什么？我说相亲的，我说你可以体验一下，我吓坏我了，这么多人，然后还来个人就直接发个那个自己家里这个人的小名片，上头带着照片什么，我天哪，真可怕。 那他的那种大会了啊，可能就是说属于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的哈，就是比如说，哎，他妈妈拿了自己孩子的照片，拿了自己孩子的个人资料吧，就跟面试差不多那种资料，然后直接哎给了对方，你这些可以做一个参考嘛，那属于一个就是特别常规。那么在这边的话，它是属于有当地土家族的这种特色的一个这种相亲大会， 抛绣球。 抛绣球那个不是这个地方的， 比武招亲， 对对对，比武也不能算是比武，对吧？他们就是说有彩脚， 这种说法，知道 踩什么意思？ 就是 我踩你脚了，你就得娶我。 踩了你脚，证明我对你就是比较有意思，对吧？如果你要回一下的话， 哦、 对， 就是我再踩你一下。 对对对对，这是作为土家族他这边的就是风俗之其中之一。 还是人家那儿好。 对，就是大家就是会在那一天都会打扮的特别漂亮的，对吧？ 嗯、 就是把自己都收拾的干干净净，对吧？就说是各个方面都收拾特别好。一个是比这个，然后还有一个比的是这个对山歌，知道吧？就是因为少数民族吧，这个习俗， 嗯、 对吧、 嗯？ 这是在当地的那种。但是对于全世界，他就在有一个女儿城里边专门有举办的这样的一个女儿会。啊，是专门来搞这个相亲大会的。当然，除此之外，这个女儿城可不是说单单只是相亲大会的，它是因为为什么呀？它第一个，它的整个建筑吧，可能是确实有点当地的特色。然后除此之外呢，它最主要的是它里边就是像前一阵时间，就是我们曾经在网络这个小视频上啊看到的有一些这个摔碗酒。啊，摔碗酒这个里边其实是真是有一个是，应该我觉得这边也是非常正宗的，就是一直以来这么多年以来，他们都有这个摔碗酒的习惯，而且是正好在饭店里面吃完饭，然后把碗直接摔掉。 嗯， 就是不是喝完酒之后，就是在饭店里面吃着饭喝着酒，然后直接把碗摔掉。啊，但是这个碗不是特别贵，也没有什么污染的，不是说那种瓷碗，就是那种土烧制的。 就在武汉。 啊 那个有一次我去的时候，然后当地的那个主持人啊什么的，因为都是朋友嘛， 对， 然后一块儿吃饭， 嗯， 然后吃的就是当地类似于就农家乐是那种， 嗯， 然后吃到后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没喝酒， 嗯， 吃到后来说，哥，给你十个碗，菜，啊，我说疯了吧，不，规矩一定得菜， 对， 而且一定要菜喽， 对对对对， 你要说啪扔没碎不行。 没碎呢，捡起来再摔，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就是说，正常情况，它是你没有摔碎的话，然后是要罚酒的，啊，就是把你的一切的不愉快，把你的一切就是这个不舒服、不高兴的事情，全部给它摔没了。 对， 啊，这是在这个恩施这个女儿城里面，它的一个就是把这个当地的土家族的这种文化。啊，沿用到这个女儿城里面， 嗯， 那么恩施的女儿城它算是一张名片，而且除此之外呢，就说是冬季去，你不能说哎行了，我就是吃饭，对吧？那么我们还能够去哪些地方？其实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说是我到这个恩施大峡谷，觉得他觉得说是包括上那个七星岩上到那个山顶的那个位置啊，他觉得可能说是哎这个时间比较长，对吧？可能觉得会是不是会很累，但是其实他们的缆车是已经。我觉得是已经相当可以的，直接给你拉到已经快到顶了，然后你只是在转山，在山顶上是有个时间，不管是有栈道呀，有这些地方看，不管你看的什么三炷香呀，还是包括看的这个母子峰呀等等这一系列啊，就是这一系列的基本上是你在转山过程当中，但是你完全可以看到的整个一个景色，在冬季的话，如果有雪的话会更漂亮，如果没有雪的话，然后肯定是云雾缭绕的，正好是把下半截山给挡住了，然后上半截就跟你在这个飞机出了大气层之外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是你他第一个他不是特别我之前的时候我还一直在觉得我说很多人他为什么说累呢？然后确实有好多一些小朋友，大概是有个七八岁的小朋友啊，就是说他自己能把那几个小时的路程走下来，四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到峡谷底下，他本身也不是就是他那个大峡谷那个大裂缝， 那估计是找不着妈了，我告诉你，真的就是没人闹，妈妈就跑了， 没有他妈跑不过他，就是。 孩儿在前面， 小孩 在后边追， 真的有几个小朋友，真的是我就亲眼看着，我说是，真的是这确实是他们一凑了堆啊，就是比如说你带着你们家亲戚，带着你们家一些朋友，带着孩子，对吧？去这个地方去转，老人吧说上去也可以看看，正儿八经的就是他这个一个大裂缝嘛，就真的完全相当于这个，相当于咱们地球上裂了一口子是一样的概念的。 就是虽然是自然风光， 啊，对， 自然风景区，而且它也有一定的高度，但是老人孩子去应该没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冬季的话，它的人不会像夏季的话，暑期的时候那会儿人那么多。 哎，刚刚我天气连线的时候，说南边那边雨啊，几天一阵底，几天一阵，湖北是不是也这样啊？ 它是这样，它基本上是雨加雪的状态，但是就是如果赶到暑期的时候，它是风水期那个时间段，它是几乎说是每一天都要去下一阵儿。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了，它比较好的说是就是说，它应该来说是相对来说已经是旱季了。 啊、 哦，已经是旱季了， 就是、等于雨季。 对，你要真是赶着了那种下雨，那也没有办法， 嗯、 对吧？啊、 嗯， 这个就是不好说。 嗯、 而就是说是作为这样的话，这样一个恩施大峡谷加上一个女儿城，三天的行程是非常非常的完美的。如果夏天的话，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推荐， 嗯、 对吧？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先把这个恩施的这个它本身有地方特色的、 嗯， 还有少数民族的，又距离我们、嗯。嗯不是特别远的，对吧？ 对 这个地方去转一下， 好、嗯，这个地儿不错啊。 嗯， 因为刚才波一介绍，我跟小胖想象的空间极大，就想，哎，这个地儿应该是什么样啊？我们听众张、 嗯， 他去过，他发了很多的照片啊，这些照片上头写着“赶场相亲”，啊，这是有牌楼的，是是是， 这个是， 包括人家这儿还有那个非遗的各种牌楼。 对 对 啊，哎，挺有意思的，挺好的，嗯。能吃到什么好吃的吗？ 他的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在他当地的啊，就是有好几个民族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特色的宴席，这是一种。当然，第二种了，就是那边可能好多菜都是比较偏辣一些。就是没有辣椒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这个菜怎么做，知道吗？就是大体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一定是地方的特色，不管是土鸡土鸭等等这些东西啊，都是地方特色菜。当然到湖北的这个鱼肯定是大家都不用质疑的，对吧？ 对， 吃鲳鱼嘛。 咱们去那边啊，只可能每天越吃越多。 对， 就是因为那边但凡有点辣啊， 嗯， 而且呢又是河鲜比较多， 对， 以鱼为主，而且那边好是有一个什么，刚才我在那儿一直想也没想起来，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小吃，类似于像是粉类的，然后是用辣椒还有猪油什么的那种稍微的一拌，然后再加上当地有一种特别的野菜那么一拌，巨好吃。我是在一位朋友家里边， 嗯嗯， 他自己从那边买来的粉，自己买来的料，自己做的，我吃他做的就已经很好吃了。 嗯嗯， 你就更别说在当地有很多，肯定有很 多 小吃可以选。 这个只是相对于类似在当地算是早餐其中之一项。 对 啊，就是说我们以前所谓的热干面，现在的品种的变了很多种，就是也有粉类的，就是带汤的。 嗯 嗯啊，以前可能大家就是早上起来，咱们一人抱上一碗热干面，边走边上班，知道吧？就是边走边吃边上班，啊，属于这种状态的这个节奏在湖北整个区域范围之内。 嗯、 但是在恩施这边的话，其实它的就是各种的这种特色菜吧，都是具备当地特色的， 嗯， 对吧？啊，我觉得菜是一方面，当然说小吃吧，啊，我觉得就是现在说是每个地方都说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这个什么名片，对吧？ 嗯、 但是这边呢，它唯独为什么说好呢？好是它是有原因的，它好的什么？它的水是富硒水， 哦， 就是含硒量比较高的。大家泡茶呀，也是就是可能大家都说是富硒水、富硒茶、富硒饭、富硒人， 嗯， 对吧？啊，都是含硒量比较偏高的。啊，所以说当地人也是这么说。当然说是你除非你在那个，我觉得是因为它这样的含锌量可能是就是增长了他们寿命啊等等这些，当然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啊， 嗯， 但是至少说是我说是喝了他那个水喝那个茶，确实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喝的， 嗯 啊， 好 好，张就说了， 嗯， 腊排骨、腊猪蹄儿， 嗯 啊，这都是当地的特色， 当地特色， 对 对， 而且像那边主要吃鱼嘛，我都记得我在武汉的时候吃， 嗯、 他们那边不。就是专门有两个馆子还是三个馆子，那都是鄂菜大师人家自己研发的， 嗯， 就叫鱼头盖饭，哦，真好， 鱼头盖饭， 鱼头盖饭，哦，真好吃。然后再其次还吃那个，应该叫什么小甲鱼盖饭，然后还有各种蒸菜。我真好吃， 就你比划那小甲鱼得十只才能盖上饭吧。 不，我所谓小甲鱼就是一只甲鱼，人家肯定分几份然后盖到那个饭上， 哦， 你去吃。 对对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说的蒸菜了，其实为什么我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其实在当地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个炖的莲藕和排骨， 对， 用那个网， 对对对， 用那个罐汤， 对对对对 对， 那个是真的是当地最大的一大特色。 是 对对对， 是 啊， 然后包括小韩说了，春节期间准备去浙江一带，有什么推荐吗？冷不冷啊？杭州啊，什么宁波呀，什么等等，没关系啊，我们在下一节就可以让张波可以介绍一下浙江怎么样。 对， 好的， 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奖品啊。

三环到北土城路西路的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带着我们一块出来玩的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波哥。 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你看今天我们聊的是跨年啊，去哪儿跨年玩去。香芋丸的人说了，今年跨年我们还去哈尔滨，已经连续10年了，每年都跟老公去，看看冰雪，吃吃俄罗斯大餐，感受一下寒冷。 那是找北。 哎，我觉得特好。 对， 就还是像哥刚才说的，跨年这种东西，在其实目的地也挺重要的啊。因为为什么人家连续10年都去哈尔滨，一定哈尔滨又吸引他的东西。 对 对， 但凡如果感觉不好，人家可能第二年就换地方了。人家可能是，比如说我9年去海南啊，等等等等。既然去了哈尔滨，连续10年，就说明哈尔滨的服务不错。有它特色的东西，能看到我们在北京看不到的东西，能吃到我们在北京吃不着的东西，还有最关键就是和人家的丈夫一块儿去的，两口子一块儿去，不知道是不是带孩子，因为我看他的头像有一个特可爱的一个小姑娘，不知道是不是孩子，带着孩子去，可能每一年的体会都不一样，对吧？ 哎呀，哈尔滨确实冷啊。你比如说去那边可以去马迭尔 啊， 然后可以去那边，反正像我比较爱吃那边的那个哈尔滨小烧烤，真好吃。说心里话， 这个 真的 是东北小烧烤， 真的比北京的这个烧烤好吃， 就那个偏脸， 哎，偏脸子 啊，又好吃又不贵。 你看人家从锦州过去嘛，对吧？从锦州过去之后，你看锦州的烧烤这本身就是有名的， 对， 然后一溜往东边去捋吧， 对， 再捋就捋到内蒙古，对吧？你想想 吧， 烧烤不能差。 然后再其次，在哈尔滨那边，你比如说还有那种特色的柴锅鱼，我真好吃那柴锅鱼， 就是 居然那个鱼我能吃出猪头肉的味儿来， 哇，这得多肥啊！ 它是 真好吃，真的。 它是叫一个什么茉莉鱼， 我具体的忘了，反正我都记得 里边有豆腐、 那大锅， 然后有鱼。 有鱼、 啊，好几种鱼， 是， 这是德莫利这个炖鱼， 就是 啊，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吃法， 因为冷水鱼本身就要比这个热的水域的鱼要好吃的多， 对， 又更别说可能您要是冬天去的，再捞出来的那个鱼，大家觉得，哎呦，那时候是不是那鱼其实不那么香啊？吃的感觉不一样， 是， 对， 那这个时候吃的鱼不是吃它的鲜。啊，是吃它的肉，是吃它的膘，是吃它的肥， 对，而且他这么多年去哈尔滨那个地方啊，肯定说是哈尔滨，他几乎边边角角的各个小店都要转的， 都去了， 对，像常规的，比如像正常的那些旅游点嘛，比如说我觉得应该不是他的目的，那么一个是吃的肯定是他舒服，对吧？再一个他那个气氛围好呀， 对 吧？ 对， 下午四点钟天就黑了，然后开始吃饭。 然后晚上8点多钟街上人就基本没了。 对啊， 因为我问当地的朋友了，哎，我说怎么8点多饭馆什么的外的人都少了，除非就是他有餐饮一条街， 对， 很多的年轻的人，比如说 半夜了，十点十一点了，都那儿聚群，比如吃烤鸽子呀，比如到那儿去撸串啊什么的， 对， 基本上街上没什么人。后来人说了，妹子，这么冷的天儿，你让人怎么在街上走？我一想，还真是零下三十多度，那真不行。 就是，事实上现在来说啊， 嗯、 就是八点多之后有人在走， 嗯、 基本上比较人流比较集中的几个区域啊， 嗯、 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外地人。 对对 对, 对, 对吧？ 对 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太阳岛，对吧？ 嗯、 啊，太阳岛上看冰灯的， 嗯、 啊，那就基本上头一回去的，一定是要到那个地方转一圈。 对， 就是它好好赖赖，不管它价格便宜贵，对吧？ 打卡吗？ 就是打卡要去一趟，对吧？还有包括那个索菲亚教堂那一块， 嗯、 对吧？然后紧接着就是它那条大街，嗯、 对 吧？中央大街。 对 啊，这是大家是就是在八点之后，肯定多多少少你只要看在外面晃荡的，尤其是嘴里边叼了一根那个马迭尔冰棍儿，那个肯定是就是说第一回去要打卡一个地方， 嗯、 那。真的说是，我觉得其实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哈尔滨它的一些冰雕，它很多一些公园，对吧？里边也都有很多，就是满大街都是，对吧？就是你可能见多了就不奇怪了。 嗯、 但是吃气氛，这是一定是能够带动它的，带动它的一个感觉。 对，嗯、来，像静修你发来的照片和问题，没问题，小胖刚才已经都采集了。而且肯定已经艾特了我们的机器人，你就放心吧。然后另外呢，我是路边人，说每天听你们节目的直播的时长是不一样的。如果要是堵车，我听20分钟；不是，如果要是不堵车，我听20分钟。哎，那也就是说明你从单位到家的路程实际上就20分钟呗。他说，如果要是堵车，可能就得听1个小时。那你说我们到底希望您堵还是不堵呢？ 我们希望还是别堵 啊，对吧？ 对不对？您早点回去陪家人， 对 对不对？ 咱可以换别的方式听嘛。 您反正1周7天，我们都是直播录播的陪着您。 嗯、 您可以今天晚出来半个小时， 哎， 对吧？明天再晚出来半个小时，后天呢您准点出来。这样的话，1、2、3、4时段您都能听着。 然后你就，哎呀，真不一样嘿。 哎，对，每天聊的不一样。 今天听的是做菜，明天听的是那个介绍旅游地儿。哎，好，还有银行的事儿。 您想，您一星期总共也就听2个小时，或者是5个小时的节目，4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把我们的精华全部听了。 是的，是的， 当然也有可能听到的是广告时段啊。 哎， 比如说接下来啊，奉献一个小剧场给您啊，来，哎，伟哥， 哎， 最近你那微博抽奖参加了吗？ 啊，你是说王校长1个人10000那抽奖是吗？ 啊， 据说113个中奖者只有一个男性，这不歧视吗？ 哎，人家解释了，那是因为男性用户话少，不爱打字儿，在微博上活跃度不高，可能被当成机器号给过滤掉了啊。 沉默是金，机器，哎，太不懂我了。 别说有懂你的， 嗯、 建行会懂你 ，APP 懂你呀。啊，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额度。你要符合条件，马上就可以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贷款， 太容易了吧？哎，这要借错人了呢？ 还不用操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能把你的身份给识别了。 能借多少钱？说， 信用快贷最高额度，你猜？ 50万， 300万。 嚯！ 如果你的小微企业里边手里边有什么房产资源啊，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借款额度最高可以达到，你猜？ 500万， 1000万。 哎呀，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好。角度说了，春节想带1岁半的儿子和8岁的闺女出去玩，有什么合适的地儿吗？既能照顾好儿子，又能满足女儿的。 嗯， 1岁半的儿子，那就可以忽略他了，就考虑8岁的女儿想去哪玩就得了，是这意思吧？ 就是南方北方，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推荐。 哎，这样吧， 嗯、 因为我不是在上节最后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那位韩，他说，哎，我想去浙江。 哦，浙江的那个， 正好，那你就说说浙江呗。 哎，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浙江啊，它能够去的地方目的地也很多啊，但是说是为什么说在作为冬季来说，可能说我们选择这个目的地也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安吉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的大县啊，也就是说是它的整个就是不管是从竹海还是包括它的自然风光这一块来说，是这是大部分会围绕着安吉这一块来去展开的，比如像什么天目山 啊，包括这个就是它的整个一个浙西大峡谷那一块啊，就是基本上大家会选择这个地方这个方向去走。但是现在这个季节，你去比如说去浙西大峡谷的话，可能真的不是一个首选了，对吧？那么对于冬季来说，其实对于浙江来说，我觉得说是还有另外的一些选择是更为贴切、更为靠谱一些的，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古镇，因为浙江，比如说我们正常说的这个江南的这个六大古镇嘛，啊，就是水镇指的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个浙江和江苏啊紧紧相连的这地方，还包括浙江和安徽相连的地方，比如我说是他可以去一下这个选择一个浙江，就是不是说特别熟悉，就是如果第一次去的话，肯定说西塘了、乌镇了这些地方肯定是要去选择的。如果不是第一次去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去选择一下去湖州一些地方，比如像，南浔古镇，啊，就是所谓的千里南浔，对吧？啊，当然它的开发相对来说可能没有西塘那么成熟，对吧？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清静，而且它古色古香，就是保留的原生态原貌比较偏多一些，而且整个就说是商业化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作为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是说是作为它的南浔古镇。然后呢，比如像安吉那边，他带孩子的话，安吉有一些这个什么适合这个小朋友去玩的，安吉的这个是亲子的乐园，对吧？啊，都是比较适合的。而且就是说，如果说是单纯从度假角度来说，我觉得他可以去选择去一下千岛湖那边也可以，对吧？啊，就是为什么说，因为千岛湖它本身就是适合一个度假的地方，对吧？带着老人是没问题，带着孩子也能去玩，对吧？因为对于8岁的小朋友来说，包括还8岁的孩子，他可以去选择去一些这个故居，比如像这个严子陵的故居啊，他相对来说都是距离杭州比较偏近一点的。如果说他只有几天的行程，其实我更建议他，比如从这个杭州，然后直接到了这个淳安的千岛湖，然后从千岛湖，然后再走到安徽。啊，因为它这个就是千岛湖这个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它距离安徽的话，然后也就是140公里左右，然后它距离杭州129公里，130公里吧，大概就是这样子， 相当于它在中间。 对，所以说它这样一条线捋下来说，安徽和浙江两个地方都已经转过了，对吧？啊，而且就是它更为合适的，其实我觉得说它还能够去选择一种办法，就是选择从浙江然后走到江苏。啊，因为它本身西塘古镇在过去之后，然后走到江苏的同里，对吧？同里古镇还包括这个陆直，对吧？这一条线上也是可以的，因为在冬季的话，如果说能赶着下雪的话，古镇的风光是一定是非常漂亮， 肯定不一样， 而且不像大家拍照的时候，不像是人山人海的那种状态的。所以说为什么说我推荐他这个时间去？因为你走到江苏的话，然后你走到苏州的话，苏州其实离常州又不是很近嘛。当然，常州它有一个这个什么恐龙乐园。对吧？啊，就是这个恐龙乐园里面带着孩子去玩，两个孩子去玩，就他各自选择各自项目都可以，对吧？大概你在里边就能玩2到3天的时间，啊，里边也有住宿的地方，你可以去选择，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这样的去穿加到一块去是比较适合的。当然说去自然风光的，可能在这个季节当中不是说首选。对吧？但是就是想去也可以，比如像去一些竹海，对吧？那边还有包括就是安吉的竹海里边，它还有什么一些熊猫馆，对吧？就它还也可以去看一看，对吧？当然在杭州吧，这是大家不用质疑的，什么杭州西湖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这几天选择杭州，是因为杭州前几天下了一场雪，然后可能很多朋友圈发了，但是你估计你去的时候雪已经没了，对吧？ 就是大家肯定说哇。终于能看到真正的断桥了， 对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说是，这个方向就不是说他去选择的一个方向， 对 啊， 对， 适合孩子，首先必须得有这些园区，啊，就是比如一些乐园那些地方，而且还不能有强度，因为1岁多的孩子，你不能抱着背着去爬山去，这个不太现实，对吧？啊，还得给他找到一个适合他玩的地方。对吧？啊，这是所谓的我从浙江这一块整个这个区域回答刚才那个朋友的问题。 挺好。 其实带孩子出去玩挺有意思的，因为孩子您甭管给他展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地，什么样的一个风景，对他来说可能都是第一次。甚至可能比如说我去哈尔滨，我带着孩子其实去了6趟了，但是你放心，孩子一定从这6趟当中每一趟都能找到不同的新鲜点出来。就比如说去南方，我是应该是几年前的时候12月份去的杭州，当时是去看那个谢天笑的演唱会，因为当时在北京的谢天笑演唱会太火爆了，买不着票，所以我就说那干脆他下一站杭州，我就去杭州看好了，正好去那儿玩一玩。结果 看完演唱会，我去演唱会之前啊，进场之前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天也挺好的，然后呢云也挺高的，就是稍微下了一点点小雪，但是已经停了，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出来，哇、哦，一片全是白，我都找不着路在哪儿，都不知道路在哪儿。然后第二天我在听天气预报，人家说了，杭州遇到了近几十年、三四十年没有遇到过的这么大的雪，就是你会感觉，哎呦，这个南方给你的感觉不一样。本来我是想去看看绿的，因为你这个季节在北方你看不着绿了， 十二月份 已经就看点冬青， 对， 还是这个灰不羁的那种。你去南方，其实如果不下雪，没有雪的遮盖，你还是能看到一些绿色的。我就是想去看绿，结果没想到我看到了白。最神奇的是那么大的雪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到了中午头没了，就是几乎所有的白全部消退了。 嗯，对， 绿蹭就出来，而且就是被雪好像是洗过的那些绿好像又透出来点春天的感觉。 嗯， 而且不冷，真的不冷。就是你说哎呦南方那得多潮啊，其实还好，尤其下雪啊还好。 它的户外温度是 不这样，你问小胖，晚上呢？ 晚上没出来吗？ 这就是我刚才我一直没敢提，我就说是本身它那个户外的温度和这个室内的温度，室内属于阴的那一面，所以说它属于阴冷的，对吧？如果稍微潮一点的话，可能大家感觉的就是完全是阴冷的状态。而户外呢，它那个温度我觉得就跟我们的秋天差不多，就深秋的那会儿哈，就是这个温度差不多，哎，特别舒服感觉。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就说我去那边，它冷啊，它其实也不是特别冷。 中午头有太阳的时候， 对， 很舒服 啊。而且比如像杭州它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名城，对吧？然后它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个表演类的节目也比较多，比如像什么什么宋城千古情，对吧？啊，这个也是一个就是确实我觉得也是比较震撼的一个演绎，对吧？就是大家可以去，虽然说是就是你去看他整个这一场演绎之后，我觉得说是身临其境吧，对吧？这种感觉 还是博哥项目多。要我就只坐在西湖边上 发发呆， 对，发发呆。 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嘛，对吧？有些人他可能哎，我去看看，我没看过这个，我就想去看看，对吧？啊，或者但是如果让你说他那边哪些家店比较高端的好吃的，这个可能我真的说不过你。 来来来，没事啊。接下来我们要问张波一个问题，张波可能就又愣住了 哦， 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哎呦， 哎，张波家里有金条吗？ 以前的时候得了一根金条，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嘿，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能找不着了呢？ 真是， 嗯， 尤其是一到冬天，是不是又到年底了？这年马上也到，你不备点金条给亲戚朋友送个什么新年礼物呀？ 哎呦，我的天哪！ 所以在此给你介绍一下建行金。 是建行金多好啊，你是没看着，你看见就发现特喜庆。 是的，建行金实物贵金属，包括投资金条类的产品和纪念金类的产品。投资金条类的产品你懂啊，就是投资金条是个人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谁家没几根金条呢？所以你得好好找找啊。建行金投资金条呢，有浇铸类的、梯形的等，反正这个品种很多，重量规格也是比较齐全的。建行金纪念金类的产品最有特点的就要算是建行百福生肖系列金条，每年推出一款，设计风格独特，浮雕工艺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赠价值。投资啊，收藏啊，馈赠啊，哎呀，全能满足。 哎，是你说啊，是不是送亲戚朋友都特合适？波哥，你说 这是不是该有金珠了？这回， 哎，当然是， 当然有， 当然 我一听说这不是有生肖吗？ 哎， 因为我觉得金子挺好的啊，大家都喜欢啊，而且呢，您这个想送大点的可以买大的，对不对？想送小点的弄一小的也行， 因为它规格特别全啊，一定要记住啊，是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营业网点均有销售。 对啊，我们看到了好多朋友在跟我们这个这个互动啊。 Ducky 说了，说南浔古镇的确不错，而且早餐的选择也特别多，记得要吃太湖三白哦，还有要多带一点漂亮的衣服，那边的景色很美，随便拍一个街拍，拍出来的照片就好像是艺术照一样。 嗯 啊，然后那个黑人老爷，您说的我们也这个听到了啊。您说我要大礼包，明天啊，明天晨早，因为今天呢这大礼包应该是送完了啊，因为就总共就30个名额，所以不是特别多。 你不问问老爷那个您最近

有事故，东五环的平房桥北向南方向也有事故，还有北四环的至新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接近万和桥了。北五环的林翠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仰山桥，还有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也有事故。再跟您说一下啊，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南向北，东五环的平房桥北向南，北四环的至新桥东向西，北五环的林翠桥东向西，还有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都是有事故发生，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避让。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商银行携手故宫文化发行2019皇家贺岁礼，恭迎贺岁金大福年，千足金压岁钱克重一克，正面仿康熙御笔亲题福，精美剪纸风格鸿运福珠，反面为中国四大神兽寓意默默守护祈福镇宅，另含一套五福红包，仿康雍乾道家五帝亲笔福，寓意五福护佑，福佑一生，金猪贺岁五帝献福，工行各网点有售，参与祝福接力活动最高优惠66元。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嘉宾带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跨年还有跨春节的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波哥，欢迎波哥。 大家好，我是张波。 有好多朋友发来的问题啊，我们先解答一些我们能够解答的。比如说客服说了，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咱们有一年是在万丰， 对，在丰台 弄那个特别正宗的台湾小吃，结果人家那一次去了之后吧，就特别想，结果这几年呢我们一直也没有合作，而且呢好像也台湾的小吃好像在那边呢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呢一直没有，说媳妇儿孩子都快疯了，说我们还想吃，我们还想吃，我也哪儿还能有那样的呢。其实像那种特别大规模的把几乎所有的有名的台湾小吃拢到一块儿的一家店您很难找，您只能几家店挨着吃，就只能这样选择了。有一个呢连锁店比较多，您可以去尝一尝，他们家也是小吃挺多的，比如说盐焗鸡啊，卤肉饭我觉得还好，他们那一家。另外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小吃类的，您可以选择蚵仔煎什么的，小明同学，这个好多连锁店，而且呢我吃过两家，在不同的地儿吃过两家，都还可以，都还不错，所以您可以去尝一尝。 对，所以客服，您就不用再刷屏问这样的问题了。 哎，对， 好吧。另外呢，我们也要感谢丸子，因为小胖专门给人日理万机的丸子，因为人正做饭呢。 是， 你说那个你们那酒店叫什么？嚯、哦，人发了好多的照片。不过从你这个截图看，这个房子真的是不便宜啊， 真的也还不错哎，是不是？ 打完折以后也快1000块钱了。 那、哎、还好、 哦、还好。 在冬季这个季节，说实在话呢，就 是 对、 哦、 对，是属于旺季，人家快1000块钱不算贵，大家不要挑这个理儿了。 人家这里头还含一辆奔驰自驾车呢， 就是你免费用啊。免费用自驾车 啊， 接什么送你？还要司机自己可以用， 那非常好，你省去租车了， 那确实是确实是特别值得， 对吧？ 是是是是，还不错。 对，而且我看来丸子给我们发的一些照片，我觉得真不错，把那个张飞扒肉也给我们发来了， 更类似于 你又咽什么唾沫呀？ 咱们的炖肉啊，一看就特入味， 是是是， 好吃好吃啊。当然了，像轻舞飞扬还说了，4天我去杭州来得及吗？没问题，因为我们在上节的时候呢，我们的张波主要介绍了就是杭州这块， 对， 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4天足够可以。 杭州不大，4天足够您玩的。 是是是，来吧，那咱们接下来再去哪儿？ 咱这样子的，因为我本身原本是就是计划的时候是三四天的这种行程啊，可能要是跨春节的话，可能就是可能时间就比较偏长一些。 哎，那正好，你要不借着说这事儿的时候回答一下蓝色多瑙河的问题？他说，春节期间6-7天的一个自驾路线，因为2018年春节，也就是刚过去的那个春节，就是听你们的建议，听咱们的建议，山西自驾6天，觉得玩得不错。 好，那再来一个， 这就不能山西了。去哪儿？ 这个是这样，你知道吧？就是自驾有好多种的选择，就是6-7天的这种自驾哈。那么一个春节这个时间段的话，其实我更建议一些落地自驾，啊，其实就是比如我们可以去云南的落地自驾，走一下滇东南的这一部分的区域。 哎，路好走吗？ 路况属于国道吧，就是说也有部分高速啊， 哦， 但是说是基本上一天跑上个100多公里、180公里到200公里这样的一个路程，然后其实可以走一大圈的行程。啊，比如在云南的话，就是我们避开那个什么昆大利啊，就是这种的特别 特热的那些地儿， 对，特别热门的。但是其实就是为什么我只能简单的给他推荐几个目的，一个是他可以走到，就是如果是喜欢摄影的话，东川红土地这一块，然后可以说是拍摄到这个就是这个冬季的这个红土地的这个景色，而且日出日落， 就算是冬季也不会很冷。 哎，对，它不会很冷的，就是说它是已经属于在昆明的北边那一部分了，对吧？靠偏北部，偏北。距离昆明市区可能大概有个不到200公里的路程，对吧？然后从那边的话，它可以直接在绕下来，然后可以绕到这个罗平，啊，绕到罗平去看看油菜花啊，这是其中这一个选择。然后从罗平我们返下来到弥勒这边的话，然后还可以再去选择走到这个蒙自啊，然后走到建水，从建水然后我们再绕一圈，直接绕到这个抚仙湖返回昆明还车。啊，这样的一圈下来之后，其实说白了，整个公里数加下来之后，也就是1000多公里，用6-7天的时间，因为为什么 也不累？ 对，因为它有些地方基本上，比如说是元阳梯田那一块吧，啊，到元阳那一块，元阳的和蒙自它本身就距离不是特别远，元阳梯田那块的话，它可能说需要一个下午和一个上午的时间，然后正好它从东川红土地到这个。就是元阳这一块的话，这个路程可能偏长一些，对吧？但是就是他先到了罗平，先去看油菜花，完了之后再去看梯田，啊，然后这样子的话下来之后，到了建水之后，其实我建议他就是坐一趟小火车1个小时，对吧？非常好，然后逛上几个村子。然后最后返回来之后，就是以红土地梯田看了，然后包括它的整个油菜花看了，然后再加上它本身靠近昆明，它本身一个是滇池，一个是抚仙湖嘛，啊，然后它就是滇池就在昆明市区就看了，然后抚仙湖，然后你直接就从建水返回的路上就可以看完，然后整个做这样的一个6-7天的一个行程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的听众云端的问题，包括橙子的问题，已经都给大家发了私信了啊，都说了。梦里看见，他说能不能说说我要去银川，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吗？好，接下来可以让小胖给您介绍一下。 哪儿？ 银川。 哦，银川好吃的有很多。 人家主吃要吃滩羊。 哦，要吃滩羊啊，因为说句实话啊。 好，那你主要介绍手擀面。 就是连银川当地都很少说我这儿是滩羊。但是也很少能吃到正经的叫做滩羊啊，因为用人家当地人来说，滩羊其实就那么一块地儿出来的才叫滩羊，只不过现在把它所谓的那个区域给扩大的挺大了，类似于像阳澄湖，就是我只要用阳澄湖的水弄出来的蟹，这就叫阳澄湖的大闸蟹，其实不是这样的，在人家那边也是这么定的。不过话说回来，那边除了滩羊好吃之外，其他的类 种的羊也都非常好吃。有一种最好吃的就是在小的时候就给做了一些处理之后，您在市面上就可以买得到，而且如果遇到当地的一些阿姨大妈，他们经常去菜市场，自己在家里边做，经常去菜市场买肉的，他们能够看出来这个羊是什么，就只看后腿就能看出来这羊到底是什么样的肉 啊。比如这么厉害呢？ 就这么厉害，很牛。我跟我的舅妈一块儿去，她挑肉，哇，到了那儿之后，那个市场的人都已经跟她熟了，一看她来了，直接就把最好的一块肉拿出来说，这个肉还不错。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个肉是什么，这个肉是什么，比如说这个肉是小母羊，这个肉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母羊，但是在小的时候已经被处理了一下，这个是小公羊，但是小公羊不好吃，你要吃几个月的小公羊才是最好吃的，几种肉他全能看出来。我当时都惊得，我说你太牛了。但是他跟我教了我一下怎么看啊，我试着自己看，根本看不出来，根本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看出来的。然后银川呢，有几样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去吃的，比如说早餐你一定要去吃羊肉汤，具体那个名字好像是叫老五羊肉汤还是叫什么，就是很多地方都会有类似于这样名字的小馆子，它是在宁夏的医学院的西门的里边的一个小胡同的一个小院落。 嚯， 哎呦， 我都，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个老五羊肉汤还在不在，我都不知道啊。因为您看，我上一次去应该也得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情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羊肉汤您可以去吃一吃，还有手扒肉你一定要吃一吃。那边的手扒肉上来之后，先就跟您去广东似的，先给您来一茶。茶喝的是三炮台，那个茶特别好喝，尤其爱喝点甜水的朋友们去喝那茶特别好，最关键它最后能够真的是解腻。其实所谓的腻，在那儿吃羊肉您吃不出腻来，虽然上来的时候您觉得哇这能吃了吗，放心，可能如果爱吃羊肉的朋友，一份保证不够你吃的 啊。 就是他那儿的羊肉就应该那边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类似于叫什么老贾羊肉，您在什么屏上面都能够看到，他们推荐有两家其实都还不错，您可以去尝一尝。然后他们那边的肉就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膻味儿，没有， 那就是食材好， 就是食材好。在那边吃饭挺贵的，因为牛羊肉就是您这个价格您也可以去区分一下，如果这一顿您吃下来，比如说您吃的手扒肉可能60多50多，那一定是假的，至少一个人人均至少得在100左右，吃的肯定是真的，就是这肉而且一定品质比较高。我记得您想，我那么早的时候去的大概是88一份还是68一份我忘了，68应该是一小份，88应该是一大份，我们要了三份，两个人，就是 你那一份是多少呀？ 一份就上来的是一盘子，类似于整整一盘子， 就类似于咱们吃羊蝎子，您先吃一份，然后你说好了，我吃完了，再给我加一份，又来一份。 那他还可以，还真不贵，人就是88这种价格， 88 是 真不贵。 但是这个得说到是得6-7年前了，因为我2-3年前去的时候没吃手扒肉， 对吧？ 对， 所以现在一定是涨价。 现在应该是在100多一份， 对，更贵一点， 最少也是99，你知道吧？最少也是99，99它是按斤来论的。你像你说那么大一盘子，我是说实话，这200块一盘，要不然你真的是这么回事，知道吧？ 对， 因为它好的确实是这样。 对，还有就是他们那儿的烤串你也可以尝一尝。 哎， 虽然烤的那个方式方法啊，我个人觉得 和我们的做法不一样， 不如咱们的那个好吃。但是就架不住人家肉好，就是它那么烤出来就是湿哒哒的，湿哒哒的，不是很干的那种烤法。 对，没错，那边西北的那一块的都是那样烤。 但是您如果喜欢吃那种，就是它直接刷酱料然后再烤，然后再刷酱料给您上那种，那去那儿吃没问题，一定是您的喜欢的。但是您如果喜欢吃干干的，您可以去尝尝。我觉得这个都还行，就到那边了，一定要吃的就是羊肉。 对， 没错， 牛肉也可以尝一尝。有牛肉丸子汤也有，早上有。我只不过是喝那个羊肉汤，实在是喝不动丸子汤了，所以就没要。但是看 着就是再把两碗汤喝了，太恐怖了这个事情。 但是看着也是真好吃。 来来来，石磊说去西藏，落地自驾游，8天时间够吗？ 落地自驾8天够了。 那你 就是说， 那你帮石磊说个路线呗， 就是说他是要从哪个地方出发的问题。 拉萨， 从拉萨出发，他落地自驾，就是说是一般情况，可能他在他这种选择应该不是这个季节。因为这个季节它走环形线路的话，有一部分比如北线那一部分的话，然后一部分路况真的不是很乐观的，对吧？然后从拉萨到林芝，这大部分是会选的是在明年三月份的这个时间段去走的一个路线，就是说要走就是说从拉萨然后走到这个林芝，整个你整个这一条线路上去啊，不管是巴松措还是包括羊卓雍措，因为它离拉萨比较偏近一些，那么走这一节的这个路的话，然后基本上下来之后就需要你将近就是往返要走吧，你不可能从拉萨取上车，然后从林芝还车，他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说你基本上也需要走一部分的回头路啊。这样算下来之后，基本上林芝地区可能你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有很多的风景。为什么他要自驾旅？原因很简单，因为有很多的风景是在路上的，不管是米拉山口啊，还是包括说是看那个包括看那个雪山这一块哈，就是基本上说是南迦巴瓦峰，可以这么说吧。我估计是一般情况是看情况。就是不一定说是你去了当天就能看得着啊，就是因为他有时候老是不露脸儿，就是这个上面一层雾啊，就给遮住了，对吧？然后能赶上就去看一下。然后最后呢，就是林芝整个一个地区，它分了好几块的，整个看桃花的一些地方，这是说大家去的这几个目的地，对吧？因为只要到了整个这个地区，那么林芝地区大概是2到3天的时间，然后说是到了这个拉萨本身市区。就不是说市区啊，就是他因为他要去的几个打卡的地方，可能也需要2天的时间，要拍拍照，要去看看点，逛逛这个寺庙，对吧？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仰，再转经筒，对吧？然后旁边的一个羊湖，然后差不多你也需要1天的时间，这样子的话就将近4-5天的时间，加上你来回路上时间，一共是7-8天的时间是没有问题，足足够了。 这样吧，因为时间所剩也不多了，最后再说个贵州吧。行吗？ 说可以。 但是你不能大面积说啊，捡你想说的 啊。其实贵州吧，本身这回我要是就是咱们开始就一直说给孩子给老人也找个地方， 对 吧啊？那么孩子了，其实贵州他现在在安顺这一带，就是说刚刚就是大兴东有个娱乐城，就是国际的这个标配的，它的整个这个标准的匹配量啊，就是不管它的整个娱乐的，不管过山车，不管各种这种网红打卡的很多一些娱乐项目啊，几乎可以跟这个广州的不是比广州的这个长隆这个地方啊还要震撼 啊。离贵阳远吗？ 离贵阳不是特别远啊，就是说安顺嘛，黄果树这个瀑布的这个地区， 那不远，那不远 啊。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我说是他从这边然后到这个娱乐城，大兴东的娱乐城，至少你能玩2到3天的时间啊，不管从表演类的项目还是包括你体验类的项目，对吧？啊，这个就是不管它的过山车和很多地方都有时候还不太一样，有旋转式的，还有一种直接垂直往下下降的那种。 别细解释，你也不玩儿。 对，是这个看嘛， 所以才能介绍得很清楚， 对 是吧？ 对，就是说咱要看嘛，而且它是今年的几月份才正式开业，7月份、 刚刚开 。哦，他目前打造的是大兴东的这个国际娱乐，就是国际的这个娱乐城，应该是属于在我们国内算是比较大的这个规模的。 那真适合带孩子去。 这个是一个适合带孩子，而且他旁边他的整个这个开发的这个住宿的条件，酒店也是特别的合适，就是价格基本上价格区间在300到600之间。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当然还有一些更便宜的，知道吧？它300到600的这个房间就已经是相当大个了啊，就是按照平米来算数的，对吧？30多平米，对吧？ 那住宿的这个是在你说的这个 大兴东国际娱乐城的旁边 哦，那很近是吧？ 那旁边很多个酒店。 啊， 就是说确实是比较多，而且最主要当然对于很多的一些就是可能有时候可能很多喜欢去看这个什么各种展的啊，就他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兴伟的博物馆，石博馆吧，算是有石头博物，有博览的，还有一些什么雕的那个书，就大规模的特别大的那种啊，这种展览，然后还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各种这种汽车，就是说名人的老爷车，就是我给他取名字，就是我统一都给他说，我说这都是老爷车系列，对吧？啊，就是大概有几百辆，都是确实都是特别有名的，甚至有一些估价到就是比较就是最早先的那种汽车的那种造型，对吧？啊，就是还有木头装的，还带着马灯那种 那种类型，那个车估价都好几个亿哈，就是真的是，确实是你去了一看，真的说确实能大开眼界的一种。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它是对于黄果树瀑布来说，它不是属于风水期，对吧？可能你去。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到它那个上面那个陡坡塘那个地方去走一走， 是 吧？ 从上往下看。 对对对对，就是说，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看那个什么电视剧的那个《西游记》的一个片子，那个牵着马那个镜头，就是在那个陡坡塘那个位置，对吧？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带着老人肯定喜欢黄果树这样的地方，那么孩子肯定喜欢那个娱乐园那个地方，那么你就是把这个事情一协调好的话，那么贵州这个就是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简单的一个线路，对吧？也非常适合他们去玩。 好的啊，非常谢谢波哥今天带着我们走了那么多的地儿啊，准确说是说了那么多的地儿。 对 啊，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在周四或者是周三的时候，我们再设计一些出去玩的线路啊，因为到了年底了，希望大家呢好好计划一下，在年底的时候怎么犒劳一下自己，犒劳一下家人。谢谢波哥，再次感谢。 好，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最后要说一下 Ducky 啊 ，Ducky， 你说的这个至少在我两年前去，不是两年了，就是两年前，两年前去的时候是真的啊，是真的。好了，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再见喽。 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老公，给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你看 哟，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对，爸属猪的当然得送猪年生肖酒。 厉害啊，瓶顶的小金猪金光闪闪，真漂亮。 还有更厉害的呢，还送了一提拉菲集团红酒礼盒呢。